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嗯，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有钱想生钱，来找李老三，谁知有风险，鸡飞蛋也完。各位看官，今天咱们说一说临安城的一件奇闻啊。都说钱生钱不费难，实际上操作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存钱的跟借钱的嘛，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一个怕借出去的打水漂，一个怕借到的利滚利太多还不起。如今晚本分的百姓都到官家的钱庄把钱给存进去，可是关键呢有一样不好，就是利息太低，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子儿，还不如把这钱吃了喝了。于是乎啊，街面上就出了一种放印子钱的主，这种人起先是没人信得过的。您就说这个李老三吧，原本就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说白了就是个小商贩，谁敢跟他借钱呀，谁又敢把钱放到他那儿存上啊，可就是有那胆子大的。这不，李老三跟一位聊上了。 瞧一瞧，看一看啊！我家有只飞进白金八斤鸡啊，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啊！张家有只飞进白金八斤狗， 那什么， 咬了我的飞进白金八斤鸡，赔了他的飞进白金八斤狗啊！ 你干嘛的呀？你是？ 我是 卖艺的， 卖艺的讲话吗？大爷， 背绕口令的吗？ 大爷，没看我这不挑着呢吗？卖鸡、卖鸭、卖大鹅。 买鸡买鸭 卖袋子，一个卖天鹅。 嚯，您了不得了！哎， 大爷来只鸡呀、啊！ 嚯， 大爷吃鸡？ 我不吃了，不吃了。 大爷鸡？ 哎，小伙子说话怎么不文明、 啊？不是，大爷吃鸡，买来只鸡呀、啊！ 不要不要，这上岁数的牙口不行了。 我们这鸡啊好，回去之后您一炖，您知道吧？您 不是我这 好口 上岁数了， 上岁数 俩钱呢，我还存个棺材本儿。 哦，上您等会儿， 这是吓我一跳。 您有存性啊？ 哪有那么多存钱啊！ 我跟您说呀， 不敢乱花 吗？您听着，大爷，你听，把嘴闭上，大爷，大爷， 报官了啊！我报官了， 大爷，您平时这钱，您都搁哪儿啊？ 搁钱庄里边存着棺材本儿。 钱庄存完之后，钱庄给您钱吗？ 钱庄给我钱呢，就给。 给你几分利啊？ 啊，哪有几分利呀、啊？就半分利吧。就是你，我要是给存十两银子， 再给你多少啊？ 一年给我半两银子呀， 大爷。 嗯， 那您可就这么多年亏了。 怎么办、啊、 您不能搁钱， 不是他还给我那本钱那十万， 是不废话，本钱都不给您，您搁我这儿啊， 让你进鸡去。 我进鸡干嘛呀？我 搁你那儿， 您把钱 投资一块跟你 不是，您把钱搁我这儿，我跟您说， 我有病啊！ 我一年给您三分利， 是多少钱呢？ 您给您存十两银子， 嗯， 我回头到年底的时候， 嗯， 给您来三两。 那十两还给不给？ 也给您啊！ 哦，那你比钱庄给的多呀？ 多新，要不跟您说，搁我这儿呢。 不行，跟你 我们这叫理财， 你这里挑挑着个筐买大鸡大鹅。你明儿走了，我上哪儿找你？人家钱庄站着方堂，就不听，我走了，我走，我 大爷 乱七八糟。 大爷， 不，人家那个官府都说了，你这么样的人呢，少理。再见， 大爷，三分利嫌少。 哎，您得小点声，您怎么称呼啊？您怎么称呼？ 我姓李啊。 您怎么称呼？ 李老三。 三哥， 哎， 李三哥。 哎，你怎么称呼？ 我姓马。 哦，姓马。 人家马六 。 哎，这个您刚才跟那老头说那个，我能不能参与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看他 存钱啊， 三分利，对，行不行？ 都能参与， 啊、真的？ 那当然了， 不是都能参与 啊？ 这个，这个什么？嗯，我要是有也没太多啊， 嗯， 这就这么十两银子，您看，要、嗯、从您这儿什么时候能给我那利息？ 哦，你这意思嘛，就是十两银子给我是吧？ 对， 三个月之后 啊，三个月之后， 嗯， 给我多少钱？ 六分， 怎么刚不三分，怎么又六分？ 到你这儿了，不一样啊， 是吧？ 他是老人啊，万一他后悔呢？年轻人呢？那可不嘛，你给十两，年底不是年底是干嘛呀？三个月 给我多少钱？ 我还你六两， 三个月给六两， 对 啊， 哎， 不要，那十两还搁在那儿， 接着利滚利啊， 再仨月还六两， 对呀，你吃这利息钱你就够了。 真是的，您这 懂吗？ 嘿，这玩意儿， 那你打什么嗝啊？ 不是，我这想起以后吃香东西来了，这个，这真的 行吗？ 什么叫行妈呀？这不十两银子吗？ 啊， 不，话说回来了， 嗯， 您呐，我要是头一回见，我也不敢相信，您这卖鸡卖鹅也有一阵子了，是不是？我看您听 了，我在这好几年了， 就是， 嗯， 您还能跑了吗？对吧？这十两银子您说好了。 好嘞， 我可等着三个月， 仨月头上准给你送过去。 回见。 马亮， 哎，哪位？ 我呀，我李老三， 刘老三哥。 嘿， 什么事儿？您说 什么事儿？干嘛呀？ 啊， 仨月了， 啊， 送利息来了。 送利息来了， 嗯， 真给啊？ 那可不嘛！ 多少钱？ 十六两啊，一共。 不，我就拿这六两。 拿六两？ 那本钱您还在这，我您接着拿去。 啊、 我 还存是吧？ 那可不嘛！ 行了， 你慢走。 嗯。 哎呀！来。三两老白干，来半斤猪头肉。 三两老白干，半斤猪头肉来了。 哎，好嘞，你给我这饭收来，这猪头肉给我包上点，酒啊，递着走了。 我说这是这个马六啊， 嗯， 认识我吗？ 还有江大爷， 哎， 怎么了？ 怎么了？最近抢钱了？ 抢钱干嘛呀？ 没抢钱哪来钱？又酒又肉的跟这吃啊？我知道了。 江大爷，咱们媳妇卖喽。 我看也是。 别胡说八道啊！ 他那媳妇卖不出去，跟疯子似的。 我赚的钱，投资。哎， 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投资法？怎么就挣钱了？这是。 就是那什么？ 嗯， 这个。哎，这个 怎么你要吐啊？ 不是，我要吐干嘛呀？我这不舍得说吗？我给人家十两银子，仨月返回我六两来。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给他 你给多少钱？ 十两。 他给你多少？ 过三个月还我六两。 撑糊涂了，吃饱撑的，没事干了，闲的。 不是， 你给他十两银子，到三个月你再给他六两。 不是，他给我六两。 你给他十两银子，到三月他给你六两，你亏四两。 我有病呀！ 那什么意思啊？ 那十两还再给我利息就六两， 利息嘛就给你六两。这人有毛病啊，是怎么着？ 有毛病，利滚利，钱生钱嘛。你要不信您试试。 还有这好事啊？ 真的吗？能这事吗？ 谁干这买卖呀？ 这叫那谁，林老三。买鸡买鸭买鹅那林老三嘛。 哦，市场那里就他呀。 对呀、 啊。那咱们找他去啊。 甭找他，您找他，您找得着吗？ 啊， 他老经常露面。哎，回头我，您给我。 这说的是人话吗？他老经常露面 啊， 我们不找他。 不是，他经常露面，他在哪露面？他在我这儿露面。 哦哦哦， 对不对？ 哦哦， 我老能跟他见着。 哦， 你们跟他怎么见啊？对不对？ 哦， 确实的。这您把钱给我，反正你们给我多少，我照着那再给，不完了吗？ 这我们全托你， 那可不 能行吗？这个 有什么不行的呀？我这钱哪来的？要不然我能？切，到您这儿打酒买肉来吗？我平时您也知道啊，我马六是那喝酒吃肉的人吗？对不对？ 嗯，那咱们大伙儿来点啊！ 我说叔叔来点，来点，来点啊！真是我没太多，你看这就这么几百文钱，你看行不行啊？ 那我我就这一两多银子能入你们这个借的那什么？哎，都行，都行，都行啊！这个可话说回来了啊，也得看这个关系怎么样，对不对啊？这个有人跟我关系好呢，咱挣钱一块挣。可当初要是好多人瞧不起我马六没钱的时候啊，咱可就不好说了，是不是？那个张大爷， 嗯， 那您要是愿意投的您就投点，反正我以后也少不了来您这收拾铺，对不对啊？ 哎呀，这个、 哎、 还有这好事？ 那可不，不是说就给六两啊，那本钱还在呢，人家可拿着十六两银子来的、 哦、 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么好的买卖，那十两您接着还钱生钱去，我就要这六两利息。 哎呦，这好事儿，这不瞎 说吗？这是六分利，那哎，那我们能不能借点钱呢？ 我们 能不能对对，我们也投点钱行不行啊？ 我也投， 买投点行不行？ 投。 各位，你看看，咱们这赚钱的，大家伙都一块赚。哎，江大爷，您怎么样？ 我不投这个。这天上啊没有掉馅饼的， 你们别老是天上 哪有这好事啊、 哦、 说来就来了还给钱疯了这是。 您别这么说呀、 啊、 我这眼睁睁白花银子拿到手了，你要不信我这么着，那天我把哎负责投资的这位投资人我给您带到您店里来，行不行？您跟他聊聊还不行吗？哎，您到时候跟他聊聊。 嗯，哎，哪儿呢？哪有这老头在哪儿呢？ 这首饰铺， 就这老头啊？ 对，就这首饰铺 啊。 哎，那个大爷，张大爷，这个 谁啊？ 我们这三哥李老三来了。 哦， 来了。那个这是他帮我挣的钱，帮我这个治的富。 就是你呀、啊？哎，可不是我们，我帮他们一块挣钱呀、啊。 哦， 这个天上啊没有掉馅饼的。这个事儿啊我听着是不太靠谱的。反正呢我是不会投这个钱，我也呢尽量劝别人呢别上这个当。 不是，您怎么这么说话？您怎么就别这么说话？这我们这拿着这钱都在这儿呢吗？ 你拿着钱呀、啊、是你拿着钱了，你不代表我投完之后我也能拿着钱，这事儿啊找别人去啊。 您这人有钱不找得三哥咱走吧。 这老头 三哥 啊， 大老远您非来一趟干嘛呀？这老头不投 不投呗？这老头不投是不投， 嗯， 不能忽视他。 为什么？ 这老头啊， 嗯， 是不是叫姜？ 是姓姜啊， 姜子牙的第七十二代玄孙吧？ 谁说您净瞎说八道？ 就说这意思啊，他是这村里老人。 那他倒是， 他就是村里的活广告啊， 德高望重，反正 他要是加入了，村里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到他这投钱？ 那就看着他投了，大家伙就信任 他。那当然了、 嗯， 他不加入也没关系，别让他乱说呀。 啊， 你得把他的田儿好了。 我不懂您这个，反正这一个月六仨月六两，一个月是不是给二两啊？ 你再说一遍。 不是您刚才不是仨月六两吗？这不是一个月，这个又过了一个月了。您看看 啊， 能不能 一个月一个月结了？ 能不能先给二两？ 得嘞，就要这二两，一个月一个月一结啊？ 行不行？行不行？ 拿着吧。 嗨，您看。你看，这谢谢您嘞。 说实话，马六其实也担心过，但是半年下来，李老三并不像官府文告上宣传报道的集资诈骗在李老三身上不存在，因为他很守信用，到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总是到期，他一分不少，连本带利全给你，让你没话说，让你只有感谢他的份儿。不过自从李老三的那一次熟食铺之行以后，真有效果，江大爷确实少说了，但即使是说了，说的大声了，别人也听不进去，大家沉醉在发财梦里边。这半年里边，李老三在城里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据说连王府的管家都要往他这存钱，而马六呢也跟着混起来了，见天的在熟食铺里边厮混，和那些闲人酒客们吹的牛。这天马六带着个粉头出现在了熟食铺，大家都轰动了，有人认识这个粉头是北门里长乐坊的头牌赛荷花。 哎呦，赛老板干嘛老跟着我呀？ 马哥，哎呀，去哪玩带我去啊？我跟你说啊，房里的姑娘们都要存钱呢，就指您了啊，马哥。 啊，不去、 哎、 你们那长乐坊啊钱太少。 谁说少呀？ 李老三不要，知道吗？ 哎呦，您帮着说说话嘛，马哥。 哎呦，这个大爷，我们这儿啊，这我说到您这儿喝点酒，吃点熟食，他老跟着我，您这怎么回事？哎呀，这他，这真 帮个忙啊，哥！ 别这么讲，你干嘛？ 我说这个马六啊， 嗯， 这怎么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带呀、啊？ 嘿，你这什么意思呀？ 啊？ 什么叫什么人呢？ 就你这种人也往我这儿来啊？ 怎么说话呢，老头？ 哎，嘿， 老胡萝卜头， 你还想不想存钱了？ 不想。 那你跟江奶赔不？那有这么跟老人说话吗？ 啊、是什么啊？哎呦！江大爷，你看我这说话的、那个年轻的都不太会说话，那个得罪您老了，对不起啊，真是的，没什么见识的哈。 就是这差不多，咱们你存多少？ 还存钱呢？ 怎么了？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老四怎么了？ 这月这李老三可延期付利息了。 哎，你这人，谁还没有个马高凳短的？老虎还打盹的时候呢，延期几天算什么呀？那前几个月提前给你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提啊？ 不是那个。这都好几天了，这个你知道吗？哎，你跟他熟，你帮我们问问啊。 我问 不是李老三怎么了？这是 我当时就给了十两本钱，那现在我拿过来比十两多多了，对不对啊？能有错啊？ 不是，那就不能不给呀、啊，这个。 知道。那个我知道啊，我给你问问去啊，说吧，打算存多少啊，赛老板？ 哎呦，算了，不存了。 不存了。行，爱存不存，这事儿我告诉你，利息最多，危难时刻你救李老三一把，哼，人家知恩图报，知道吗？你要不存就拉倒。 哎呦呦呦， 我们这还接着转，我就不信呐、没这人风水轮流转，过两天。 哥，我开玩笑呢，哪能真不存呢？我就随便说一句你就信了。 啊，打算多少啊？说 存。 你听，老四，你也别催，知道吗？我刚才说那番话，不光给赛老板一人说的，说给你们大伙儿听啊。这时候帮我们三哥一把，等他翻过身来，忘不了你们的好处。别说六分利息了，哎，就是100%的，你存十两给十两，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吗？ 好，那哥多想着点我哟。 哎，这就对了，你还存不存，老四？再拿点吧， 我 过这村没这店了，赶紧的。 你要那么说，那 哎，这 来点， 等收钱， 不能有事儿。 就是的嘛，走了。 这可怪了，赚足了风头的李老三可从来没延期付过利息，这回是怎么了呢？这马六开始还为他打掩护，对他信服不已。 就是其后还款日期稍延，众百姓啊也觉不出来什么，甚至还怂恿亲戚拿钱供着他。可是又过了三五个月，延期利息现象越来越严重，马六也毛了，酒客们找不着李老三，都去了马六家。我说马六，马六，李老三怎么意思啊？这个这么长时间了也不敢干啥呢？这个 别 那什么，那个别嚷嚷，干嘛呀？干什么？这不是我欠你们钱，我一分可都没克扣啊！我这连跑腿带受累的，我还当初不是来了。这李老三临走时跟我说了，准备下南洋几个月，知道吗？走之前这么跟我说的。 不是， 哎，干嘛？ 出跑路了吧？跑路 了？就是下南洋跑路了吧？跑路了？ 跑了？ 胡说八道！跑路了？那这站着房躺着地也能跑路了？人有那个自己那个收钱办公的屋，对不对？你不就大伙跟着看看去？看 走走走，看看去。 看，三哥，三哥，哎呦喂，不是，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怎么看什么都没有了呀？这，赶紧，不行，哪位身子骨好，翻墙进去吧。我看着，哎呀，不对了， 我来吧。 哎， 哎呦，大家伙快进来吧，快进来吧，坏了， 你说什么了？ 没人了，这人跑了， 跑了。 哎呦，这个干了，这个咱们这钱呢？哎呦，完了， 哎呦，钱都没我的，哎呦，我后来给他也比我赚的多呀。您这，哎呦，你别管我了，我赔的最多。 老娘的基本钱都被你骗了，你还。 还钱都拿着，我这棺材本都在里边了，这怎么缺的？ 行嘞，都静一静，怎么回事？ 邢捕头，您怎么来了？ 你们都是让这个李老三给骗了吧？ 对，哎呦，捕头，你可帮我们出口气啊！ 行了， 严惩马六， 你去往那边站点，我看你我就熏得慌。 别严惩， 都跟我上衙门吧。 不是，我没犯罪，我叫马六，我受李老三的 坑。我没有让你们上去挨板子挨夹棍， 你干嘛去？ 你们看看谁在堂上就知道了。 走， 一块看看。哎呦，好你个李老三，你缺德！ 我说，别打！ 打他！ 哎，别，各位，干嘛呀？这什么，我这不就是骗你们点钱吗？这 打！ 别打！哎呀，我说你们这回都信了吗？我说不让你们在他那儿投钱，你们就是不听，非得在他那儿搁钱，这回傻了吧？ 江大爷，您还真来了 啊！记住了 啊， 以后过平稳的、安稳的日子。啊，以后可别什么都跟着上，跟风就是雨。 我说您说的太对了，哎，我您真是，要不说料事如神呢。我告诉你，这李老三一句实话都没有，那嘴里满嘴跑火车，说的都，哎，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还挺可信的。 说什么呀？ 您是不是真是姜子牙的玄孙呢？ 无量佛。据说李老三是在永金门码头跑路的时候被邢捕头捉住的，这家伙早就入不敷出了，靠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维持着大家的利息，一旦没有了后边的人续钱，这前面的骗局就彻底崩溃了。还是那句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这高溪里边啊它有陷阱，这水啊深着呢。正所谓放贷本是官家行，切莫贪心走陷阱，只图眼前小利多，一入歧途准蒙灯。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